攻读《生命记》第34章。梅瑟由摩阿布旷野上了乃波山，上到耶里哥对面的披斯加峰，上主就将全地指给他看。既由基累阿德直到丹、纳非塔里和厄弗拉因及穆纳协全地，直达西海的犹大全境，乃格布和棕榈城的耶里哥山谷盆地，直到佐哈尔。上主对他说，这就是我对亚伯拉、伊撒格和雅各伯世续说我要给你后裔的土地。我让你亲眼看见，但你不能过去。上主的仆人梅瑟遂死在那里，按上主所预定的，死在摩阿布地。上主将他葬在摩阿布地，面对贝特培尔尔的一个山谷内，直到今日没有人知道埋葬他的地方。梅瑟死时已120岁，他的眼睛未花，精力也未衰退。以色列子民在摩阿布旷野哀悼了梅瑟30日。为梅瑟举哀的日期满了，农的儿子若苏厄因梅瑟曾按手在他身上，充满了智慧之神。为此，以色列子民都听从他，全照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去行。以后，在以色列中，再没有兴起一位像梅瑟一样的先知，与上主面对面的来往。至于上主派他在埃及地，向法郎和他的一切臣仆，并向他全地所行的一切神迹和奇迹，以及他在全以色列眼前所行的一切大能作为和一切令人畏惧的大事，也没有人能与他相比。